听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今天是2月6号，星期二。为了感谢老天，一整个冬天冷空气不断，雾霾不见，那我们就原谅这100多天无有量降水的残酷事实吧。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7度，最高气温2度，西南风1到2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7度到2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2度左右。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丰台在-7度到3度，朝阳大兴在-8度到2度，海淀在-9度到3度左右。立春已经过去了，很多人说春天要来了，而春天的风呢显然没有寒风凛冽，吹起来并没有那么无情。不过呢还要注意倒春寒，做好春捂工作，不要太早换薄衣服，毕竟严寒仍是天气的主基调，即使气温回升呢也是乍暖还寒，距离脱掉冬衣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接近春节，很多人踏上了归家的路途，要注意行车安全，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和财物，注意防盗，特别呢是在车站等人多密集的地方。距离春节还有9天的时间，办公室是不是快人去楼空了呀？就连地铁都宽松了好多呢。一个噩耗呢就不期而至了，那就是下周日要上班，而放假回来的周六呢也要上班。如果你在春节继续选择加班呢，那就直接影响了春节的加班工资。像是春节初一、初二、初三加班，必须要支付3倍的加班工资。而2月15号除夕当天呢，还有2月19号到21号这些天，用人单位可以选择给予补休或者是支付双倍工资。大概算了一下，2018年春节总共有3个3倍工资日，4个双倍工资日。假如这些天你都加班的话，那么你能拿多少钱呢？相信大多数听友会宁愿选择回家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九六九报天气，每日送上最及时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和您一起感受阴晴冷暖。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8度。节目更有北京本地休闲、娱乐、美食等活动信息一网打尽，一年365天不间断，1天3小时高频次播报，为您的出行指路，为您的生活加分。如果您有关心的内容，欢迎拨打010-5175-2200。 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有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用你成一条线，紧紧踮着脚尖，无敌深的瓦片是他的琴键，一步步一点点，游走在爱情边缘，想出现就出现，想不见就不见，想睡就睡一天，不理任何人，不会变，不上线，爱上他危险危险，不爱他思念思念，他总是若即若离若隐若现，有时候沉默冰冷，有时候温柔腼腆，任谁都不会是他爱情的主人，靠近时缠绵缠绵，离开时敷衍敷衍，他总是忽热忽冷忽近忽远，他可以一成不变，也可以瞬息万变，但是他不会为你做任何改变， 给了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4000家 4S 店任你选，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快下载乐车帮 APP。 我喜欢， 我喜欢， 有一脸忧， 我喜欢， 我喜欢， 我喜欢， 我喜欢， 我们只喜欢挑剔的耳朵，用我们的挑剔助您脱颖而出。 想听经典好音乐，听 FM 969；想做品质好广告，选 FM 969。 FM 969让选择变得简单。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程琳，中国著名音乐人，二胡演奏家，13岁以一首《小螺号》红遍大江南北，清新纯美的演唱风格开创了流行音乐的先河，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演唱的《妈妈的吻》《熊猫咪咪》《酒干倘卖无》等歌曲，更是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 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著名歌手陈黎，这类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0969。 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其实妄，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其实妄， 重复，我曾那么接近幸福，怎么可能就此打住？为何上天要我孤独，好孤独，舍清楚，我曾那么接近幸福。只差了这一步，停在幸福前方不远处。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又何必想哭？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啊，我曾那么接近幸福，你却将我牢牢放逐，我的感情自此麻木，没有结束，不能重复。我曾那么接近幸福，怎么可能就此打住？为何上天要我孤独，好孤独，谁清楚？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在飞走，不懂情人心里想的，爱就瞎了眼，迷路了，想摸索什么，摸到了你手心的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依恋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烬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依恋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到你

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怎样开口说我还是想你？怎样承认当年傻的可以？我只想要亲口告诉你，外面雨会停，心里的感动我不会停。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让我们再次举起这杯酒。 看到你是喜欢和必须，不可能的可能，我担心面对分离。哦、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你。 你不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当你不曾回头想想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的水涌，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夜半黑夜有春天。 我希望和不该问，沉迷平静的心在祈愿，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总是不服输，永远要比别人坏，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爱，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何时 ending， 或者是不需道理，失去勇气，外面不安的世界，骚动的心情，不能熄灭曾经你拥有炽热的心。我是真的不会表达我的爱，却很在乎每个人对我的期待。笑声站在小小的舞台，我要那么勇敢地说出来。

息，眼泪啊永远不再不再哭泣。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只是永远

作为华语金曲奖30年殿堂级歌手代表人物，其经典作品《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经久不衰，传唱至今。96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情歌天后孟庭苇。众艺活动明星零距离969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漫无目的地走在 消息，因为我在想你。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在想你。 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

mother of pearl. Rainbow mother of pearl.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总是在乎对我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着太神秘。你来的信写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会那些事忧愁。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 用我们的双手一起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我是阿哲张信哲，轻轻松松的上班去吧。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